平壤文湖厂竣工投产。开工典礼10月31号举行，由朴凤柱同志等有关部门干部、建设者、工厂职工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为开工致辞，他说，平壤蘑菇厂按照我党关于实现蘑菇生产科学化、集约化和工业化的要求，全面构筑了联合生产系统和科技普及系统，是一座劳动的时代引以自豪的创造物，是一个将大大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财富。平壤蘑菇厂的干部和职工都要把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崇高的爱民思想铭记在心，献出全部智慧和热情来大量生产味道很好、营养丰富的蘑菇，并供给人民。